街区已没有空气，很多窗框哪会飞，太多声音血与你争气，怀疑全部叫你怀疑自己，想不呼吸最后再喘气，想吞烟花再试飞，也许伤口证实血优美，然而谁在看你割伤手臂。 I say